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 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，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 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 走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 走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 痛

起这一次的旅途，我能够感到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Inside my heart，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 Yeah.